飞叔喺台湾黑白讲，今集有依然有我啊，杰拉德， 我 另外 系哇即刻插嘴啊， 好耐冇见， 好耐冇见啦，即系握个手先，我郑通嚟啊，唔好意思，系 咁啊，另外当然有我哋老拍档神秘嘅， 喂，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诶，大家虽然好挂住呢个罗伊啊，我哋已经暗地里拍咗嚟紧两集， 系 啦，见到罗伊嘅，大家唔使带咩。系个心急话，唔系好快见到噶啦。 我哋啲观众都好关心啊，老温哦，好想睇佢庐山真面目。 唔系嘛？ 系啊，我已经我谂已经买咗个 Sam Sam 新嘅嗰个面具俾你噶。 其实我有老温张裸照，可以 哇裸照 可以勒杀佢。 唔系嘛？我有钱啲先再勒索啦， 我惊你俾人。俾日本嗰啲导演瞄咗，请你过去拍 AV。 呢个我可以兼职做啊！ 兼职做，唔系人哋全职噶大佬，卖埋嗰啲春药噶。 系咪要同边个咩波多野嘟嘟嗰啲咁嘅定咩？ 系正啦！ 喂，佢退咗休啦。 三上嘟嘟嗰啲啊！ 不过我中意小野嗰啲乜鬼，小泽佢多啲嘅。 退晒休啦，大佬！ 退晒 大佬！ 系我啲 偶尾喎， 童年嘅偶。 你几耐未睇啊？ 哇，好多年啦！ 系唔得啦， 结咗婚之后就唔使点睇噶啦。 系咁啦。今日揾阿郑汤尼嚟嘅经济专家嘅，揾佢讲。 哇，唔好咁讲啊，大佬。 啊，我唔系要游下花园吹下水。 因为其实我哋之前一集讲个台湾经济，咁点会咁讲呢？因为其实好多媒体啊或者网上面嘅资料啦，好多人都成日喺度抱怨啊呢个话台湾经济唔好啊，点点点啊。咁我哋上次我老温又分享咗我哋嘅经验啦。咁今日，郑汤尼嚟到，梗系佢讲多啲啦，经济专家喎，咁啊，梗系以佢嘅角度去睇一啲，究竟台湾经济系咪好差而家？ 咪第一，我先讲啊，我唔系乜嘢专家先啦，大佬，即系略懂啦，同埋呢啲嘢系冇永恒嘅，经济呢啲嘢唔系我今日讲得准咧，听日咧就系全部系错晒嘅咁样。咁啊，的确 吓， 咁你就得啦。嗱，咁样其实好。比较认真啲，又带点幽默啦，咁样唔好唔拘束啦， 系啦， 系啦， 咁严肃啊， 系啦，咁样其实讲真一句，台湾经济过去呢段时间系好差。你问我，其实过去已经发生咗咧，你问我而过去或者现在系冇意思嘅。咁你会问我，咁未来点啊？我同你讲，继续差吓。其实台湾嚟讲咧，其实真系好大原因系因为。政治因素影响咗佢嘅经济脉搏嘅。咁近时啲乜党乜党做得好与坏系会直接影响嘅。咁我今日系讲经济啦，唔系讲政治啦，我冇唔会擦啊国民党鞋啊共产党鞋啊民进党鞋啦咁样。咁的确呢几年啦，我哋蔡政府前后或者而家呢系差嘅。因为冇计啊，全球成个环球嚟讲，以亚太嚟讲系你唔系亲大陆就系亲美国，咁你美国有阵时有啲嘢又唔系处理咁好。大陆嘅系个方向系而家系个占嘅比重系好重，你同佢有啲唔妥嘅，好似你讲真，中国人啊发咗达啊，梗系会大支嘢噶啦，成个国家俾人压咗咁耐，佢而家发咗达，梗系黏住你啦。咁所以未来过去几一两年嘅经济状况系差咗嘅，系差咗。咁就我而家先讲先，但系你差为之差啦。咁你睇下，你讲真，你嗰啲乜乜节、文物节啊，咩七月十四嗰啲咁啊，过时过节、中秋节，去超级市场，去嗰啲乜鬼大排长龙，一样系大把人买嘢、买嘢食啊、买嘅消费。其实台湾系差，其实整个。国家嚟讲欠嘅外债咧，其实唔系好多，有冇我都成问题。咁其实以亚洲嚟讲，台湾始终系一个有钱嘅国家，佢嘅债务都系处于内部债务嘅，即系佢话我冇咗外国钱嚟， 冇乜外债， 冇乜外债嘅，其实 全 系，同埋系本身嗰啲国债印嗰啲债券咧，其实系台湾人自己买翻，所以佢话左手交右手嗰啲钱嚟嘅啫，所以即系唔使咁惊住。咁你话未来嘅，其实好简单。未来讲真，我就唔见到有乜嘢曙光，因为其实而家政府政策咧就唔系话真系长远嘅。呢啲嘢亦都系台湾嘅政府嘅一种嘅， 你可以话选举又好，或者系嗰啲制度问题啦。因为我做四年，我做六年，我做八年，我使乜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啫？有啲国家邻近国家， 即系 我就系啦，我就谂住我就乜乜党，我可以行一百年、五十年，我可以搏一个政策落去。我依个政策就要行十年嘅，好似近时台湾咩十大基建，我就行十年噶。咁而家好短视嘅，我净系坐落嚟四年，甚至乎八年或者十年， 即系为咗下届选举 系啦。我头一年系休养嘅，尾嗰年准备选举下一年，中间得两年做嘢，可以做啲咩啫？俾你啊，你净系你净系即系咁短嘅时间，你想做啲嘢，人哋未必俾你做到。所以其实而家佢正嗰个状况，佢又有乜嘢南进啊嗰啲嘢，讲真一句。关你差事咩？你系咪要开间咩上市公司啊？乜嘢？其实就好老实讲，我哋移民嚟台湾嗰啲，我讲我自己啊，冇乜钱嘅。我就算你嚟到咧，我唔谂住买间台积电啊，买个富士康啊嚟经营噶啦。你有个糖水铺俾我经营，我已经好开心。甚至乎我而家自己即系好，人哋都知道我系 freelance 嘅。我接 job 做嘅，我自己睇住我自己碗饭食，我自己睇住我自己嘅 GDP， 我自己系冇钱嘅。社会好，我冇饭食，有鬼用咩？社会唔好，但我有两碗饭食，我梗系嚟呢度啦。咁讲真，对我嚟讲，我嚟到呢度咧，系靠我自己揾自己嘅出路比较实际。即系如果有心移民过嚟嗰啲，其实系你要考虑下。喺边度你揾到饭啖饭食？如果喺呢度好差嘅地方，但系你揾到饭啖饭食，你喺香港揾唔到食嘅，有鬼用咩？即系所以，其实你嗰个经济唔需要睇到成个宇宙、成个地球、成个世界、成个美国、成个香港，反为你睇翻你自己喺度揾唔揾到饭食？依样嘢先重点啊！我觉得就系咁样。 其实咪有个例子，香港经济嘅数字好好睇啦。 嗯， 咁点解你要走啊？ 因为我搵唔到食啊嘛。我喺香港搵唔到食，好多朋友话我。其实我讲真，我六年八年前嚟香港，唔系从香港嚟台湾。我真系唔好意思啊，我讲翻我自己宣泄下啲嘢。我唔同其他朋友咁。 慢慢宣。 我喺香港系搵唔到食，我反为我喺呢度搵嘅收入高过喺香港。啊，唔好意思啊，好多人都话，香港收入高，台湾收入低，其他人我唔知，我唔系，我反为调翻转，我喺台湾收入高过喺香港，系高唔系高一两个 percent， 系高一两倍嗰只，咁唔好意思啦，咁我所以我喺呢度搵到食，所以其实就话，好似有个高人话斋，破日啊都有好时辰。咁你使乜你个破日啫？你最紧要睇你自己有冇好时辰啊嘛！你有冇自己嘅好时辰，就靠你自己去唔去把握或者去争取咁啊！你香港够好啦，上海够有钱啊嘛！全中国最有钱上海啊，咩深圳东、广州啊、北京啊、香港。我想问你，上海、北京有冇乞衣嘅咧？咁有乞衣点解？唔系啊，香港有。咁你喂好嘅地方。唔系个个都好， 个个都发过，应该 系咯？点咁嗰啲乞衣系何即系从何而来啊？咁当然听闻讲话香港乞衣系大陆走过嚟嘅， 呢啲 系咁样， 呢个唔知 啦，呢个唔否认先啦。系啦，未流行大陆走落嚟嘅时候，香港咪一样好多乞衣。 咪咯，即系其实系 三年前冇乞衣咩？ 系啊，其实就系好，即系其实我学呢个财务会计啊，唔系会计又冇学财务啊经济嗰啲，其实好自私。读嗰阵时已经好自私噶，嗰阵时上堂第一句就话系要睇住自己嘅，即系好自私，唔需要理人嘅。大环境衰，你都可以赚到钱嘅。2008年、金融海啸冧市，你睇电视都有啦，个雇主睇电影都有雇主一集，全部买跌嘅赚咗几十亿美金添啊，仲咁你睇你自己能力啫嘛。如果话，个市上你先上嗰啲唔系你叻啊，系你俾人托上去嘅。系、 嗯、 啊，你要冧市嗰阵时候你赚到钱吓、啊。当然你人哋升市嗰阵时候你跌啊，梗系你 你冇用啦，即 系基本上即系咩时段咩时期都有人输人赢嘅。 系啦系啦系啦。 咁可能阿 Tony 你嘅意思即系话，好多嗰啲大数据，譬如睇咩经济情况啊，或者嗰啲咩 GDP 成长几多啊，各样嘢其实对于一啲中小企业其实唔系影响咁大咯。 系啊，但系 即系，但系如果针对于大企业大公司，可能影响好大嘅。 系啦， 佢睇趋势噶嘛。 系啦系啦。 因为我下一个可能下一个投资计划可能成1000亿嘅，咁我系我应该喺边度开厂好咧？咁啊睇落好似台湾个势唔得，咁我要去越南或者去其他一个。 系啦， 如果觉得台湾个势将来1-5年可能发展得好好嘅，有啲政策会改变，咁佢咪可能投资台湾。 嗯嗯， 但对于我哋呢啲 系啊 中小企业，你我觉得系做嗰啲在地经济咯。 系啊，因为你佢曾经讲嗰啲大公司。我已经资产摆咗喺度，唔能够咁易攞走啊！咁所以佢好紧张呢度得唔得，或者有冇人买 嘅 嘢 嘅趋势噶嘛？ 买嘅嘢咁样。咁另外我哋讲真，我哋啲细资本企业啊，我仲 freelance 先，一条友做嘢自己搞掂，攞个背囊咁就走咯。咁对我嚟讲影响嘅，边度有饭食就边度系我屋企啦，即系咁啫嘛。我问你啦，俾你。去四川沙漠地带有咩好做啊？我有电俾你， 梗系卖梳啦，卖遮啦。 你一般人会觉得嗰度系一般人嗰度觉得系冇乜发展荒芜，但系你要查下大陆，又唔知有一两条年青人就喺嗰啲最荒芜嘅地方有电就得噶啦，俾佢买几个 server 摆喺度做咩啊？做比特币嘅发掘基地，钱电费净系交电费嘅啫，电费又平，地价又平，然之后唔需要有人管嘅。喂，佢哋发到达，你睇见嗰件事发唔到达，人哋睇见发到达，咁即系咁啫嘛。你睇使乜？你睇下嗰个沙漠地带系完全 GDP 零咁滞啦。佢都可以有钱赚。 即系其实就睇你每个地方，睇搵唔搵到个着力点。 咪咯， 即系根据当地一啲情况，你睇下如果搵到个着力点，你咪可以生存 到咯。 我其实我都可以举个例子嘅，呢个系真实例子添。咁我开埋名都得，即系呢间铺头系几好嘅。大家譬如有机会经过都可以去试下里边啲嘢嘅。咁佢系卖咩嘅咧？卖拉面嘅。嗰间叫中川拉面， 系 喺溪湖啊。即系园林，即系有个地方啦，溪湖你自己上网查下啦。咁、那个溪湖镇里面有一个就系卖中川拉面嘅。咁咧嗰个其实附近地方好荒芜嘅，冇乜，即系人车又少，冇乜嘢嘅。咁但系咧佢喺条街里边咧，唯一佢系晚即系每一餐啊，晏昼同埋夜晚咧系排队入去食嘢嘅，食面嘅。咁、其实周边你都见到好荒芜嘅，真系。但系佢点解做得咁好？因为佢嘅师傅系日本师傅嚟嘅。咁因为佢 卖精不贵多， 系啦。咁佢喺个咁荒芜嘅地方，佢卖咁好嘅嘢咧，自然当地啲人咧就会觉得谂起话，食好嘢就会去嗰间铺头帮衬佢。中川拉面咧平靓正，好抵食 ，search 下啦， 好抵食。 头先嗰度沙漠，我都有个例子。 系讲， 我10年前翻嚟系搞咩噶？搞足球啊嘛。今时今日啊，啲香港人好多都仲认为。喂，台湾冇乜人睇足球嘅、即今时今日都可能仲系好沙漠，但我呢个沙漠咧就做咗10年嘅生意啦。几乎大家谂到足球相关嘅，我都冚唪唥做齐啊！由杂志、报纸、专栏、广播、球场，谂得到我都做嘅，教练都做埋嗰阵时， 球衣都卖埋啦， 球衣都卖埋，总之谂得到咧，我都冚唪唥做过晒噶啦。咁得唔得？ 得。 咁我当然唔系话自己好快， 唔系其实 搵到食咯， 其实生存到， 其实就系话即系你环境差，第一你要搵住自己先，唔好做伟人啊，国家大事啊嗰啲，即系好香港人好现实啦、啊，我觉得我系台湾人，但系我嗰个 DNA 都会有啲即系急功近利些少嗰啲咁嘅，但系你第一时间要谂住自己先，咁第二就话。既然环境咁差，你又应该做一啲人哋唔可能舍弃或者系话人哋觉得冇机会嘅，但系你要发掘个机会出嚟， 人气 系啦，嗰啲咁样嘅行业，你又唔好话咧，成条街都冇乜拍，你觉得拍乌蝇嘅，然后你又开间同隔篱铺一模一样嘅铺，你又冇特色嘅， 咁有咩意思咧？ 冇竞争， 系咁冇竞争嘅，咁系你自己个人问题啊，就唔系。就唔係一個市場問題。 咪呢個真係幾重要喎、啊，我覺得。 因為 即好似之前傑大都講過啦，好多人譬如啱啱嚟移民，咪好中意做咩咩網、網路嗰啲生意人咁樣講。 係啊， 定係 網購係咪 啊？網購啊，定係開個求其一個網站啊嗰 啲。好求其做樣嘅嗰啲就唔係真係做生意嘅。 咁佢有好多人就係即係唔係咁用心去做噶嘛？即係求其有個生意，今日拖佢一年啊，要嚟攞身份證嗰啲。係。咁嗰啲佢咪專門揾嗰啲就係即係大家都做到嘅生意。咁當然係啦，嗰啲生意係咪先？ 係啊，咁但係嗰陣時嗰個嗰一啲人嘅目的係攞身份證，唔係為咗經營生意。係。咁你講真，好似 over 嚟講，你問我台灣經濟係差啦，咁點啊？咁如果你唔中意，你咪可能再揾個啊大陸夠好啦 ，GDP 啊咁所有嘢，你中意聽嗰啲咁樣， 你嗰啲 咯，你 要攞數據，咩大數據好啊？ 大陸啦， 系翻大陸好啊！即系，但系我唔系好明，如果你 如果你 相信嗰啲，咁我喺上海又见到黑衣，点解释咧？即系咁啫嘛。 同埋好多台商都回流添。 问题系你想唔想做黑衣？ 不过咁，我都替阿郑汤嚟补充翻一句嘅，即系又唔使咁介怀咩？头先你讲咩读经济学就好自私嗰啲，唔系噶。經濟學角度就係咁啊，因為我都讀過經濟學噶嘛，咁當然冇你咁專啦。 冇咁講。 但我個教授第一句，我上兩集節目都提過噶。第一句就話：二十世紀嘅中國嘅經濟搞得咁差咧，第一個罪魁禍首就係孫文，我老師咁講嘅。第一個罪魁禍首係孫中山咧，即係所謂。 即係經濟角度嚟。 咁經濟角度講喎，因為佢搞亂個檔啊嘛，即係等於前嗰兩三 政治不穩， 香港人又佔中又話買又賣，咁阻住曬咁。孫中山就搞亂曬中國嘅經濟㗎啦，咁當然你話政治啊或者其他嘢呢個再講啦嚇，經濟上佢係 一個破壞者咯， 一個破壞者嘅，咁所以你頭先講係啱嘅，唔係嗰啲唔係叫自私嘅，其實經濟學 角度唔同啊，角度唔同， 所以點解政治人物唔係咁容易做咧？真真正正一個政治人物啦，唔係阿豬阿狗做， 唔係政客啊，唔係政客 ，真真正正一個政治 政客揾揾食嗰啲， 好多嘢同埋平衡各方面嘅利益先定咗個政策出嚟，唔係。呢、这个噏两句又做，嗰噏两句又做一样，唔系咁简单咯。不过呢个唔系今日讲嘅话题啦。咁啊，仲有最后咩补充翻啲咩可以俾大家分享到噶？ 咁头先都讲咗啦，最紧要系即系自己啦。系差噶啦经济，咁啊睇下你自己点样平衡或者取舍咁样。当然你要话叫我去大陆嘅，咁我都可以，可能都可以搵到啖饭食嘅咁样。咁最紧要。其实经济唔好嗰阵，就系你就最好就系学多啲嘢。我觉得啊， 充实自己啊。 阿边个都话噶，阿苏文峰都话噶，佢话你自己你自己啊，唔系个社会啊，你自己唔好嗰阵咧，就去学嘢，吸收啲嘢。到你自己运气好嗰阵咧，你就可以发挥，就咁样嘅。所以经济亦都系你觉得唔好，亦都冇信心去突围咧，你就学下嘢咯，你就吸收下其他嘢咯，即系。当然你叫你三四十岁读个学位咁真係嘥气啦，但係唔读书唔表示你唔学习㗎嘛。係咪先你有时学到李嘉诚都话啦七八十岁都要学嘢。 学嘢唔一定係读书㗎嘛。 係啊 下今日。 係啊 煮云吞。 係啊学到精咁、样。 后日学整面线哇呢好多嘢学咁边有学得晒。 同埋每一个阶段学嘅嘢都唔同。你前嗰个阶段一百年前学嘅嘢已经冇用了。你学打算盘做咩而家。用计数机咪得咯，每一段每一个时期都有新嘅嘢学，咁所以系学唔完咯。 就譬如 尤其是我都 keep 住系每个月都要睇一本书，即系我冇香港嗰个咩局长咁劲啦，每日都要睇本书。但系你 keep 住有个 mining 咧，你会系接受啲新嘢。 每日睇本 paper， 你唔好又唔知又唔知乜嘢叫做 GDP， 就喺度话 GDP 咁好，又点解咁 compare？如果一个数字可以解释晒所有嘢啊，经济学系学一年就搞掂啦，使乜学？ 唔使咁多专家啦， 唔专家啦， 几日得 啦 ？GDP 又乜嘢学？ 咪咯，你仲有好多 GDP、GNP， 完全冇提过 GNP 嘅啲人，唔敢睇嘅。 GDP 又有，跟住有啲外债， 一大系啊， 好似而家全世界最大嘅外债咪日本同大陆啊嗰啲， 大陆啊， 美国咯， 系啊，美国系最多嘅， 最多嘅， 所以好多。一扣还还一扣咁样嚟讲嘅呢啲嘢， 所以同埋即系花多时间用心做你想经营嘅生意， 系 即系大家都知道，我都成日讲，我而家嚟紧搞紧网购，咁其实我 六七年前都已经做过一次啊。咁、但係今时今日又同几年前做嘅又唔同喎、 啊。唔同㗎，时代唔同。 大家都学緊。 係啊。 所以好快大我可以 share 到最新嘅经验啦，因为即将开波啦我啲嘢。 唔、其实我都补充啲啦，即係最主要就係你嚟到台湾虽然经济状况唔系咁好，但你揾出你自己嘅核心能力嘅嘢，即係尤其是同人哋语别不同嘅嘢，你同人哋竞争，咁你自然成功嘅几率咪高啲咯。 最紧要乐观咯，乐观睇嗰件事。好似近时我喺地盘做工程师嗰阵，啲地盘佬股票上嗰阵冇心机做嘢啦，个个卖股票啊，好开心咁样，冇心机做嘢。好、股票跌嗰阵更加冇心机做嘢。咁嗰啲地盘佬嗰啲人根本就系一个悲观嘅，然后 佢嘅主业可能就系炒股，唔系做到地盘噶嘛，所以 冇计啊咁样。即系所以睇下佢人系点样去面对一个环境嘅，系个你去就个环境，唔系个环境就你，即系咁样。基本上就系咁啦。其实我冇重点去咩解释嗰啲咩经济数据啊，咩经济环境，即系起码嗰啲你自己睇书或者系学啦，即系俾个概念你就话系台湾系差噶啦。你嘅态度系乜嘢？咁啱嘅。 不过啱再补充翻少少，差还差，都未去到负数。 冇，放心。 正数， 起码我 增长紧。 起码你去超级市场啲货全部买满晒，系好充足嘅，资源系好够嘅。 即系未到经济萧条嗰只啦， 抢咧抢嘢嗰阵时系嗰啲咩过时过节咧，啲人啊大特价抢货嗰只， 最后 活动嚟嘅啫。 就讲呢句啦，因为真系差唔多时间。咁啊啱啱睇咗最近睇咗部电影叫《明月几时有》，一套叫香港电影啦吓。咁啊，佢讲战时二次大战时嘅香港，沦陷咗之后买米都好难买啊。 系啊， 嗱嗰啲系叫经济差啦。 系啦， 冇嘢食嘅真系，系咯， 系咯。 好啦，咁今日差唔多啦，咁 再有机会再补充啦， 多谢啦，多谢， 欢迎留言，我哋再答翻大家嘅、 留言好、唔好闹人、我哋好玻璃心噶、 好， 拜拜， 拜拜。